小巷，随着月城老爷的铁骑在舞蹈，开始继续推向接近现在的那下一行，是天烟斗的乌云，飘向国外的树林，父母都对我哭，岁月刻在旁边圆形广场，回家只是悲伤，愿望化到规章微亮，愿望只剩下思念的白发，现在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打开着金色的手枪，交给了手枪，融化的蜡像，随波逐浪，珠宝镶上，不化的假象，矛盾都梦到堆积的真相，证据被完美伪造，那种无数难建造的罪责， 是我的爱是怀藏不在你身上，超级挣扎。 这是真的真相，没有家庭的土壤，队伍的希望画像，可以信念的服装，每个人我不懂的理由带着面具耍光，动机也只有一种，你只能求救欲望，有个人心的战场，谁才能可以不被乱战，人的个体也欲望，人的必须也值得，天上飞动我的天窗，告诉我一个终于闭上，我听见脚步声音了，突然你想跟着推开我，我不可能没有的一场，你把自己丢在羞涩的凌晨，我转身心里是泪眼空开始飞的冷车，虚无地方秘密的死亡，我披荆斩棘最后一路拼命的真相，微笑微笑用这一次是安静的说着不平静的故事， 我的爱是怀残酷的乐章，它的挣扎我会亲手写上，黑色的我燃烧了伤，我的爱是怀残酷的乐章，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记得当年在读书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唱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感觉这种挑战是每个心里面想要去完成的一个有可能是不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刚刚听到这首夜的第七章确实太难把它从头唱下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朴树带来的 Baby 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的对儿，无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漫长燃得像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打死你的娘。街拐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后面 变得空虚悲哀。我觉得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天边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喧哗，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窗，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带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la, shela, shela, la 是谁为谁为啊谁又去哪天边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喧哗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带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哪去哪去哪我早已没有了家啦啦啦啦啦啦当我想起你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带娘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带娘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带娘。 接下来时间继续好歌不间断，我们来听到的是《爱情闯门》，这个是电视剧《爱情闯门》的一个同名片头曲，由 By Two 演唱，收录在了 By Two 发行的专辑《2020爱你爱你》当中。 窗外的阳光对我说早安，今天的我要比昨天更勇敢，跌跌撞撞，什么时候才能？不再伪装，想左不想右，钟爱上反光，心里却那么在意你的想法，扭扭捏捏的我，能不能就这样想依靠？只喜欢跟你胡闹，只喜欢默契刚好，感觉爱情闯进门那能心跳，难过之后还有你，朋友骗我逗我，才知道。

吵架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避不了耶。爱了又想笑了又爱哭了酸甜，痛了又想笑了又痛回到原点，爱情永远有的我学避不了耶。 嘴角上扬，保持微笑，让我们一起保持微笑，做自己的主宰，恋爱的胜者。这是生活中这么多普遍的剧情，女生们似乎总是被失恋困扰，她到处横行。当我们每次都觉得她找到了天使的时候呢，她却一再失约，从来没有降临。保持微笑是人都应该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正确的、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诸多的困难。 有一个朋友悲伤了心，他哽咽着问我哪里才有爱情，心疼的把他搂在怀里，说不哭不哭，我却先红了眼睛。失恋在这城市里到处横行，天使又一再失约，从来没降临。要我们保持微笑，给寂寞的人一些依靠。我们要保持微笑，给孤单的人一种亲亲的拥抱。 东来东往，他对音乐特别的执着，还有真诚。他有着自己的想法，他的音乐理念呢更加注重于音乐本身能够赋予音符活力。他最有一个青春偶像的气质，综合素质特别高。

听苏慧伦的 Bye Bye Baby 而找出的原版，迷人的声音，英文原版的歌词比翻唱改的中文歌词要有意思的多。听到前奏的那段啦啦啦之后呢，就彻底的沉迷了。不过这首歌好像总是以填词来配乐的一个感觉循环起来。 风车的孩子转过一半是没有呼吸，原来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而我还以为你的爱就像那样不得已，爱情不要算你原来没有假期，可以不再冷漠和沉默不语，这些被爱可有可无我比谁都清楚，到底的罪恶带着你抽的风筝，我害怕和你装的如此令人不舍。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像绚烂的悲剧，夜晚的所有人世间的苦，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什么都是好自己的短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牺牲和跌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也刚好收起来的每个影中变得黑眼睛，你穿着新的灰尘，而我的手指头也叫我重新找到温暖，深呼吸把这段来的忘的情节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像披着刺的猫，它穿着白衣服，只为了阴暖黑色的制服。 Dreams, dreams,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 Dreams of me and you.说什么都好，什么都是好走起的短路，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你曾经为了谁生活跌倒，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刚好天明白白 baby 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世界品味1033，我们的 Radio。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美音响。 还听我说话有些倔，还等你慌张又胆怯，事故后转身偷偷窃笑，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我向来做事有些倔，常平白无故想妥协，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在无人看浪中将我拒绝，再冲我 从别人的故事里面找回爱的力量，在张信哲的声音里面获得新的安慰，再次分享他的这首《最想念的季节》，珍藏那个曾经有过的云淡风轻，情歌里涓涓流出的真情让人心动，还有歌声里面的那种百转千回的温柔是让人心醉。 现在的你应该还在睡梦中，我一个人正骑着车经过你家大门，时间仿佛停留在那年冬天，你握着我的手告诉我不管等多久，夜色还是一样迷蒙，你给我的心痛也还在每个梦中，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爱情好像云烟同时消失在转瞬之间，风轻轻吹轻轻吹，吹散你的诺言，经过你住的地方，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哦，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 站在极高极远的位置才会看清，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是很渺小的，也许根本就没有界限。当我们远离了言语和是非，我们的一切存在都真实的暴露了本来的价值。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at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

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pple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自从他走了以后，在我的心中留着不得不删伤口，在这个如今街头所有感受、哦、我还等着你在夜里写给我。有人说爱是种烈酒，会让人失去了错 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刚刚的歌来自萧亚轩 Cappuccino， 一种很甜的感觉，本来 Cappuccino 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那英的默，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注终身孤寂，不问生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来看注终身孤寂，挣不 结，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值得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不放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 词叫做感觉身体被掏空，掏空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在经济学上面呢是指转移资金财产来谋取少数人或者是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行为，这种活动呢通常被认为没有经济的一个产生力，通常是一个贬义的用语。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掏空。 星期一他回避我的眼睛，星期二他捣乱了我的呼吸，星期三的天气开始下雨，星期四的早晨找不到爱过的痕迹，星期五的夜无人揭穿他的谎言，星期六的梦好心痛，他掏空我的心，他掏空我的情，却留下没有结局的一出戏，我爱得很小心，却还是伤了心，每一步我都无力去分辨那是爱还是陷阱。哦，他掏空我的心，他掏空我的情，他总是不留余地的做决定，让每一个星期天都变成我最遗憾的回忆。

专属我们的情景享受，私人音响。 爱情的弦子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因一口月光无愁长袖连孤舟，当爱你开合，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千山万水打破，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我走过天山飞风尽雪起短暂可饮雪，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两鬓发霜把秋难既然归到绝望雪火中，情而又思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我的眼泪挂上了也那么的脆弱，无法挣脱，不懂为什么离开真心离开自己不再爱了吗，一边唱一边伤一边过。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可狭隘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破口。我的眼泪化上了也那么的脆弱，离开感动离开自己不再爱了吗，一边唱一边伤一边躲。 泪海，这个是许茹芸的第二张专辑，发行于1996年。可以说专辑的同名主打《泪海》让许茹芸的歌唱事业突飞猛起，通过这首歌许茹芸把关于爱情的故事娓娓道来，我们也看到了她的情感之细腻。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咸咸的泪水是你，何时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